皇帝莱因哈特对欧贝泰元帅下令，只是欧贝泰不可以虐待逮捕的政治犯。但是在这之前，一个破局发生了，那是4月16号深夜的事。位于海尼塞市郊外的拉格普尔监狱收容了5000多名的政治犯，在这里发生了暴动。 一个也别让他们逃走，快追！ 随着暴动的扩大，驻守在海尼塞市的帝国军虽然也出兵镇压，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混乱。 我们黑色枪骑兵舰队也要出动镇压暴动，走！ 是。 什么？黑色枪骑兵舰队？ 是的，他们好像出动了，说不定是想趁着混乱之际把比登费指挥官给救出去吧，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不要随便下判断，不过既然有这种危险，就不能让他们轻举妄动。传令下去，封锁道路。 是。 这个时候比登费的软禁尚未得到解除，军务大臣欧贝泰直属的宪兵队必须加强监视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动静。 你们这是干什么？ 前面这里是属于我们宪兵队的管辖，请你们回去吧。 这是什么话？眼前发生这么大的暴动，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维持治安是我们宪兵队的职责，没有门外汉插手的余地。 哼，你竟然敢说我们是门外汉？这些暴徒们手上都持有武器，不是吗？我们虽然是宇宙舰队，可是都是身经百战的陆战队勇士，论实战的话，比你们每天坐办公桌的宪兵队不知道强过多少倍。乖乖的让我们过去。 不管你怎么说，不能过去就是不能过去。 你这个人很死脑筋啊，你不让我们过去，我们也要硬闯过去，这样你也无所谓嘛。 不行就是不行。 气死我了。 这个一触即发的危机在军务省官房长贝尔纳少校正确的判断和指示下解除了。 不能让犯人逃掉，尤其在黑色枪骑兵舰队跟其他部队的面前，绝对不能让任何囚犯在我们的管辖区里逃走。 但是指挥官，暴徒的数量太多了，光靠我们这些人的话，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是抵抗者或者企图逃亡者，一律射杀。 射杀太欠考虑了，政治犯遭到虐待，就不能够当作跟伊谢伦交涉的筹码了。 但是因为部队是混合的，无法执行统一的命令。 暂时撤退所有的部队，为守在四周，别让他们逃出去，然后再劝他们投降。等一下，那是自己人。 少将，少将。 由于贝尔纳的负伤，使得镇压作战的指挥失去了统辖者，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各个部队为了回避自己人的责难，采取更强烈的高压射杀，造成了许多牺牲者。在政治犯方面，死者有1084名，轻重伤者3109名，没有受伤的残留者317名，其他的逃亡或者行踪不明。帝国军方面，死者有158名，轻重伤907名。贝尔纳虽然也下令只是医疗部队待命，但是由于他的负伤，命令无法迅速传达， 医疗部队在前三个小时动也不动，也因此造成了数百人因为大量出血而宣告死亡。到了第二天17号清晨，事态不但无法收拾，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仿佛在呼应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市内各地也相继发生爆火爆炸事件，连住宅区也火舌四窜，一时之间四处骚动。 叫民众回家去，别让暴动扩大下去。 指挥官，有狙击，太危险了，你还是回到装甲车上去吧。 没关系，到底是什么人发动狙击，尽速调查清楚。 这是紧急状况，军务大臣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军务大臣说过，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请回去吧。 现在不是只有拉格普尔，各地都发生了暴乱了，说不定这一次的事件很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反帝国暴乱之余啊。 拉格普尔方面已经由费尔纳少将前去处理了。另外，关于市内的混乱，军务大人要我把这个东西交给您，希望您能够镇压各地的动乱。就这样了。 好吧，那么我就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等事情收拾完毕之后，我会再来这里的，请你这个样子转告军务大臣。 就这样，即使混乱跟牺牲超乎想象之外继续扩大，然而到了9:40，监狱完全被帝国军镇压下来。死者当中有旧同盟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巴耶达中将，还包含了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奥利贝等人。至于希特雷元帅、姆莱中将等人，只是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就像这样，不用看死亡者的名单也很清楚。被监禁的政治犯的平均年龄都相当的高，所以自发性暴动的可能性相当的低。还有，如果把监狱内所找到的武器也一并考虑的话，这次暴动很有可能是有人在背后策划。会是什么人呢？浮现在帝国军的高级军官脑海里的一律都是地球教这个名字。 如果这一次的暴动是地球教的阴谋，那么他们的目的就很有可能是为了妨碍帝国军跟伊谢伦之间的修好。 您的意思是？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如果被不正确地传到伊谢伦的话，那么伊谢伦方面极有可能会误会是我们帝国军大肆屠杀政治犯。现在正当皇帝想跟他们做有名誉的对话之际，一切就会白费掉了。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生存者当中有跟伊谢伦有关的人，说不定可以帮我们把这件事情正确地传达过去，查查看负伤者的名单。 是。 就这样，妙拉在负伤者的名单中发现姆莱中将的名字，但是姆莱的意识还没有恢复，没有办法请他去伊谢伦做修好的工作。混乱终于平息之后，军务大臣的直属部队便负起医院的管理监视工作，因此妙拉的越权行为也非得终止不可了。4月17号，以菲利加·葛林扬和尤里安·米兹为代表的伊谢伦共和政府干部们已经离开走廊，渐渐进入帝国军的哨戒区域。 周边的区域没有帝国军的反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完全没有防备吗？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应该跟主力舰队一起来才对。 你太单纯了，像这种时候应该谨防有陷阱存在才对。 但是既然在锁敌的可能范围之内没有敌军的踪影，这是个好机会，不是吗？ 你认为呢，司令官？ 现在情报太少，还不能做出结论，我们就暂时放慢前进速度，看看情况再说。 一行人努力地收集情报，终于得知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被监禁的政治犯死伤严重，而海林塞现在的情势就像下了戒严令一般。 我们暂时返回伊谢伦要塞吧， 在这种情况下去海尼塞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趁混乱之际把我们谋杀掉。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自己往湖口里跑。 下达的命令立刻付诸行动，然而一艘巡航舰的动力发生异常现象。为了修理花了一些时间，日子已经到了第二天18号。 查格瑞斯号已经修理完毕了，所以作业班马上就可以撤收了。 很好，立刻往一谢伦要塞方向前进。 发现敌军，俯角24度，8点钟方向，数量大约100。 搞什么？果然还是有哎！ 敌军来电 啊！ 立刻停船，否则发动攻击。 好怀念的台词哦！ 别担心，这艘舰艇可是运气超强的尤里西斯哦，所以才把它拿来当旗舰嘛。 但是，经历那么多的战役，他的运气说不定已经用完了。 怎么，先扣部？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命运定量论的人了？ 才没有，我只是听到你刚才那种说法，以为你接下来一定会说命运这两个字，所以才说说。 是啊，说不定恐怖的厄运会乔装成军舰靠过来啊。 哼，那又怎么样？ 看起来嬉皮笑脸的，不过都是20几岁就当将官，旧同盟军里罕见的杰出人物。因为同盟已经灭亡了，所以他们自称为革命家。如果同盟还在的话，或许他们在30岁的时候就能当上元帅。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跟杨威利的风格有点不同，或许会以刚柔并济的元帅之名记载在同盟军的元帅列传里吧。 你是尤里安米兹吗？我是达斯丁雅典波罗，请多指教。我不想把这些人变成回忆里的人，我想跟他们一起畅谈回忆。为了这个， 4月17号，由米达·艾森纳、麦克林等人陪同，在前往海尼塞行星路上的皇帝莱因哈特，也听到海尼塞发生的一连串暴乱事件。 军务大臣，你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你以为把共和主义者关在围墙里，这样就没事了是不是？姑且不论把他们抓来当人质是对是错，但是杀伤了他们就无法达成人质的作用了，不是吗？ 是的。 这次的远征特别派了6名军医同行。莱因哈特本身很讨厌被人家当作病人看待，但是这是皇妃跟大公妃希望的，他也没有办法拒绝。 如果皇帝的衰弱是眼睛看得出来的，我们当然也会察觉到，但是皇帝的美和精神至少在表面上一点都没有衰退之色。由于之前不断发高烧卧病在床的缘故，跟旧王朝的当时比起来，我们也好像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皇帝的生病。就算发高烧，皇帝的明晰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的样子。 日后麦克林一级上将记述了以上这段文字，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 敌舰更接近了。 怎么又来了？把他们引过来一点。 很好玩是不是？ 12艘对100艘是有一点不太好玩，不如我们做出一种让敌军来追我们的状态，陪他们玩一玩怎么样？ 这个人个性还真不错。 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半包围的。 好，全舰全速逃回走廊里去。 敌舰急速退回走廊了。 别让他们逃了，你们别想逃。 啊，糟糕，走廊里有很多反应啊，是一个大舰队。 什么？ 数量大约12000艘。 怎么可能？难道说伊谢伦全军几乎都潜伏在走廊的出入口吗？ 现在怎么办呢，司令官？ 这还用说吗？撤退啊，这要怎么打法啊？ 报告，帝国军撤退了。 可以安心一下了。 接下来怎么办，司令官？ 暂时取消前往海尼塞的安排，先在这一带看一看情况再做打算。 由于考虑到安全问题，尤里安把菲利加送回要塞之后，再度采取临战态势，看着前方的旧同盟领域。另一方面，在海尼塞行星，面对皇帝莱因哈特的即将到来，欧贝泰先把一件事处理完毕。 在皇帝陛下驾临之前，要先把海尼塞的灰尘拍一拍。 到了4月29号，那个被欧贝泰称之为清除海尼塞灰尘的内容公布了。 帝国军于本日逮捕到逃亡中前废杀自治领主的国事犯亚德里安鲁宾，在海尼塞市内逮捕并且拘禁，上述人犯将被遣送回帝都废杀，等审判之后开始服刑。 奇怪，他到底是怎么知道鲁宾躲在什么地方的呢？公布当然是可以，可是通知我们一下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下官就不知道了。 哼，这是长期布线调查追踪的成果。从诸神的黄昏之战开始，我们就开始着手调查鲁宾的下落，一直到了今年，便从全宇宙医疗机构的病理资料里过滤出不实在的病患的名字，经过了一大圈的地毯式调查之后，才找到了鲁宾的下落。鲁宾他罹患了严重的恶性脑肿瘤，长的话大概还有一年的生命，可能是焦急之下留下了证据吧。 5月2号，皇帝莱因哈特抵达海尼塞行星，面对当前震惊宇宙的鲁宾被逮捕的事情，莱因哈特一点都不关心。在再度被指定为临时大本营的国立美术馆里面，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还有比登费一级上将在恭候着皇帝的到来。李登费终于得以谒见皇帝莱因哈特，为自己的行为请罪，为自己跟军务大臣之间产生嫌隙，使得外部的人看到帝国军内部不和这一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请罪。但是他不仅这样就算了，还大声指责欧贝泰的不对之处，弹劾欧贝泰的无礼，说他嘲笑帝国军诸将败给杨威利一事。 李登费，你用不着生气，朕自己对于杨威利也一直很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是最后终于无法如愿。然而朕只是觉得遗憾，并不觉得可耻。难道你觉得可耻吗？ 啊，这没有。 那么就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了，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吧？ 是。 陛下好像真的变了，要是以前的话，他把我臭骂一顿也是当然的。这对帝国来说是吉呢，还是凶呢？ 再次通知叶谢伦的共和主义者，请他们到海尼塞来。这是皇帝的邀请，妙拉，就以你的名义执行这件事情。 是的，微臣遵旨。但是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吾皇陛下？ 怎么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到时候他就得为流血跟混乱负起责任了。欧贝泰。 是。 如果朕跟耶谢伦那些共和主义者见面的话，想必会有毒虫企图加以阻挠这个会面吧。 关于驱除那些毒虫的事，朕就要期待你的力量了，没问题吧？那么暂时解散吧，今天晚上朕要跟众卿一起进餐，6:30的时候再集合吧。 是。 这样就落幕了。 是啊。 皇帝陛下要跟伊谢伦的共和主义者会面，如果因此达成什么协议的话，宇宙的和平就要到来了。我是很想认为这是好事。 难道你不认为这是好事？ 我是这么想的，季节变换的时候一定会有暴风雨，而且我深信是规模极大的暴风雨。难道你不认为吗，元帅？ 暴风雨，伊谢伦的兵力只有超过10,000的程度，我不认为他们能掀起席卷全宇宙的暴风雨。那么掀起暴风雨的主因会是地球教吗？这不是你的预测，而是你的愿望吧？ 或许吧。 说不定这只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而已。 5月上旬，奈赫特米奥拉开始出面跟伊谢伦政府进行交涉。到了5月20号，以皇帝莱因哈特之名公布释放监禁在拉格普尔监狱的所有政治犯之后，之前对军务大臣的愤怒与反感逐渐自然地转化成对皇帝善意的评价， 或者是军务大臣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在运作所有的事情吧。果真如此，皇帝只会让步到这里了，不敢奢望他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应该再一次前往海尼塞跟皇帝直接对话才是，就算去会中了欧贝泰元帅所策划的巧妙计谋，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去海尼塞吧，不是以俘虏，而是以使节的身份。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这是最能期望的立场了。 由于尤里安的决断，历史可能会再度朝着和平之路开始前进，但是流血和混乱的情况依然不解。下一个事件是发生在费沙行星上，那是铜管的大火事件。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げよう。 人把注意力放在伊谢伦之际，趁着皇帝莱因哈特跟帝国军不在的时候，事件发生在费沙。地球教的残徒企图杀害安妮大公妃跟西达皇妃，袭击皇宫铜管，凯斯勒急忙赶来护驾。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铜管大火。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